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小哥，你看刚才红军那下攻击效果怎么样？ 相当不错，红军刚才那一下爆发出的攻击力与慕白全力以赴爆发的攻击威力应该差不多，足以对50级以下的魂师产生致命伤害。更为重要的是，他攻击中包含的凤凰火焰效果，他的火焰不但温度奇高，而且有很强的附着性，附加的火焰伤害几乎与本体攻击爆发的魂力相当。论爆发力，现在史莱克七怪中胖子应该是最强的，比慕白也要略强一点。 这还要感谢二龙，要不是他昨天临时收手，小胖子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收获。 弗兰德，胖子现在的弊病你看出来没有？ 弊病？你是说他的持续攻击能力？ 胖子的瞬间爆发力虽然很强，但魂力消耗却实在太大，持续战斗能力逊色于慕白。一旦他的攻击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短时间内的战斗力就会大幅度削弱，这是他目前能力的一个限制。同时还有一个问题，他的第四魂技继承是大地之王的岩浆裂地机，通过与自身凤凰火焰结合转化为了凤凰啸天机，但原理是不变的。他这凤凰啸天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令对手在空气震荡中产生眩晕，第二部分才是趁着对手眩晕的时间爆发出最强的攻击。对方眩晕的过程也是他蓄力爆发的过程，我说的没错吧？ 你是大师，当然没错。 也正是因为如此，胖子同样继承了岩浆裂地机中的弊病，那就是攻击范围。你想想，对手会随便让他近身发动攻击吗？只要在他施展出凤凰啸天机第一阶段之前逃出他身体周围直径5米的范围，他的攻击就将变成徒劳。这可不只是敏攻系魂师能够做到，就算是强攻系魂师只要留意一些也能轻松做到。速度本就不是胖子所擅长的，凤翼天翔虽然能令他短暂飞行，但更重要的作用是增幅火焰效果与威力，并不是增幅速度。因此他这攻击的爆发力虽然强横，但必须有人配合。 你的意思是说，必须有人先帮红俊限制住对方的行动，他这凤凰啸天机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正是如此。因为红俊这凤凰啸天机中的空气震荡眩晕效果需要近身，并不是锁定对手施展，所以在我的理论中称它为后手限制，而像小三的蛛网束缚我则称它为先手限制。后手限制技能必须要有先手限制技能来配合，蛛网束缚困住对手的行动，并发挥出其中毒素，令对手防御力下降，这时候胖子再补上后手限制技能爆发凤凰啸天机，方能做到一击必杀。这其中的配合可以是多种多样，具体如何还要仔细研究一下。关键的地方是不能浪费一丝魂力，让每一分力量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这几个孩子的天赋太好了，随便拿出一个都可以算得上是天才。慕白的强韧，奥斯卡与宁荣荣的双重辅助，红俊的瞬间爆发力，竹青的速度，小五近身战的技巧，以及小三的冷静头脑，组合在一起几乎是完美的。或许现在他们还会受到双辅助而少一名攻击手的困扰，但随着他们各自武魂的威力逐渐展现，辅助效果的进一步增强，他们这个小团体只会变得更加恐怖。 你怎么不提小三的实力，只说了他的头脑？ 我可不像你那么好面子，小三的实力现在虽然不错，但那是因为他所获得的魂环品质太好，再加上身怀外附魂骨。但从基础上讲，蓝银草毕竟是蓝银草，随着大家实力的增强，魂技增多，蓝银草的弱势就会逐渐展现出来。所以我才说，他在团队中更重要的是指挥能力， 这是作为团队灵魂最为重要的。 哎，你准备什么时候让他开始修炼那第二武魂？ 至少要等到他80级魂力以后。双生武魂得天独厚，我绝不希望小三的天赋浪费。同时，我现在也没有想出用什么办法来化解过多武魂对他身体增幅后产生的负面效果。不想通这些，我绝不会让他冒险的。否则，一旦因为武魂附加属性过于强烈，令他的身体无法支撑而导致爆体，我必将后悔终生。如果想不出办法，我宁愿他只做一名蓝银草魂师。我想，就算是他的父亲，也会同意我这建议的。等这次魂师大赛结束后，我恐怕要到教皇殿去走一趟了。 你要去见他？你不怕二龙翻脸吗？ 哼，到时候你可要帮我。为了小三，我必须要去见他。 小刚，你可要想清楚了。你应该知道他和二龙可不一样。或许你这一去就未必能回得来了。 不会的，这点把握我还有。好了，不说这些了，一切都等这次高级魂师学院大赛结束再说。这件事你必须要替我保密，尤其不能让二龙知道。 放心，我知道轻重。 由于粉红娘娘的怨念，奥斯卡吸收的速度比昨晚的马红俊慢了许多，整整用了一个时辰的时间才完成了整个吸收过程。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粉红娘娘的绚丽外形的影响，吸收完红环后的奥斯卡看上去似乎更加英俊了几分。 哼，真是长了张祸水脸。 你这是妒忌，我就当没听见。反正你想像哥哥这么帅，这辈子是没啥机会喽。 哎，小奥，你的第四魂环技能是什么？ 我的第四魂技是亢奋，能够令服用者在5分钟之内全属性提升10%。 哎，只有10%啊，还只有5分钟。你这魂技， 哼，大老大，你听清楚了，是全属性提升10%，也就是说，服用以后，整体实力就会瞬间增加10%，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而且应该能够和任何其他辅助技能叠加使用，在这5分钟的时间内，可以令你的实力变成110%。同时抵消掉一切负面状态。 没错，他这第四魂技绝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全属性提升10%，听上去比例不大，但却可以令你们立刻达到绝对的110%的程度。这是抵消一切负面状态的前提下，任何一名魂师都不敢说自己在每一场战斗都能保持100%实力。比如说，当你的对手在武魂上先天压制你，那么你的实力就很难完全发挥出来，有可能只能发挥80%甚至更低。尤其是在对手的魂技中附带一些削弱效果的情况下，限制就会更大。而奥斯卡这亢奋技能却可以将这些负面效果都抵消，照我的计算，应该还能够令你们的精神高度集中，再加上增幅的10%，也就可以令你们每个人在短时间内爆发出自己最强的力量。等以后到了战斗中，你们就会明白他这第四魂技的妙用了。 不过大师，我这武魂也有两个缺陷，一个是持续的时间太短，另一个是无法保存，在召唤出之后1分钟内必须服用才会产生效果，也就是说在任何战斗之前我都不能提前制作出来。比较好的地方是它对我魂力的消耗并不算太大，与飞行蘑菇肠差不多，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嘿，老子有根粉红肠。 最后这一句正是这星魂技的魂咒。只见奥斯卡掌心之中粉红色光芒凝聚，一会儿的功夫，一根晶莹剔透粗如小指的粉红色香肠就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 但是没有副作用这一点，他这第四魂技就要比很多辅助魂师的魂技强得多了。 好了，都别废话了，继续上路吧。你们还差三个人的魂环，希望运气一直都能这么好，尽快寻觅到你们所需要的。 落日森林的面积虽然不像星斗大森林那么庞大，但也不是几天就能走出去的。在这广袤的大森林中，史莱克学院一行人继续着他们仔细的寻觅。从整体质量上来看，落日森林的魂兽似乎比星斗大森林要好一些，但其中却缺乏格外强大的存在。之后整整两天时间，众人再也没有遇到一只适合另外三人的魂兽，连弗兰德也不禁有些焦躁起来。晚上的休息已经不再成问题，大师没有再给柳二龙任何机会，每天晚上都在帐篷外修炼。弗兰德和赵无极也怕柳二龙，所以索性陪着大师一起。可惜他们就只待了两个帐篷，几天下来，史莱克七怪倒是神采奕奕，反倒是大师三人有些精神不佳，尤其是修为最低的大师，几天没能好好休息，他已经有些黑眼圈了。 先原地休息吧，这么找下去也不是办法。这落日森林的魂兽种类虽然不少，可极品却少得可怜。再这样拖下去，恐怕要拖到魂师大赛开始了。 这两天的寻觅中，他们并不是没有碰上修为合适的魂兽，只是这些魂兽的属性，大师却都不怎么满意。他自然是希望给每个人都搭配上最适合的魂环。史莱克七怪无一不是天才，不论大师弗兰德还是赵无极，都绝不希望让这些孩子因为一个不太适合自己的魂环而影响了未来。 弗兰德院长，其实我有一个办法，但却有些危险。 有办法不早点说出来？是什么？ 两天前我用来抵御毒物的幽香绮罗仙品，你们还记得吧？作为一株仙品药草，它本是天才地宝，如果我一直将它放在外面，那么它自身的宝器必然能够吸引一些强大的魂兽前来。只是我也不能肯定被吸引来的魂兽是什么，很有可能强大到我们无法对付，数量也绝不会少。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